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十二章，再加上呢一张咁嘅死人样，虽然向来一向大胆嘅我都避不免有啲毛管动啦。我即刻移开视线，开始摸索尸体旁边嘅嘢啦。可以睇得出呢个尸体旁边好似塞住咗好多嘢，只系由于俾呢个棺材里边嗰种咁嘅药水浸透，已经睇唔出原来嘅面目噶啦。我随手一摸，摸到一个湿立立嘅嘢，攞出嚟一睇，不由得阿妈叉咗一句，原来系一本书，早已经被啲液体浸到溶溶烂烂。随即我又再摸，都系书。豆腐觉得奇怪，开始有啲着急咁讲：， 哇，呢条友都系奇怪嘅，棺材里边都唔摆啲咩金银珠宝嘅嘢，点解要放埋晒啲咁嘅烂书嘅？ 讲下讲下，佢突然间停咗把声，好似谂到啲咩咁，凑个头过嚟细细声咁讲：， 喂，呢个人身就系着住呢啲咁嘅清朝官服，会唔会就系我哋要挖嘅嗰个文官啊？ 豆腐向来系小快润嘅，但系呢一句话就俾咗啲提醒我啊。其实我都有一啲咁嘅谂法嘅，不过如果讲我哋挖嘅系文官墓，咁如果呢个就系嘅话，就真系太过寒酸啦啩。严格嚟讲，根本上呢个都唔称得上系墓。呢啲咁样嘅规格，同普通老百姓嘅坟有咩区别啫？我于是啊点咗下头讲，都有可能系嘅。我谂我系咪真系俾葫芦客玩咗呢？呢一个棺材里面一穷二白，必定有啲咩金银财宝啊！讲唔埋呢个人生前可能系个清官。我咁一谂，就想睇一睇佢身上嘅官服。为咗睇清楚，我就将个电筒照埋佢。呢个官服虽然又俾嗰啲黑水啊渗晒色，但系都仲未有腐败。层次造型清晰可见，我只是稍微咁一望，心里面就打咗个突啦。呢一条清朝嘅尸体，头戴住亮蓝色帽尖嘅蓝宝石冠顶，身着住金丝彩线嘅孔雀宝子。虽然呢啲彩色就已经俾到渗晒色，但系嗰啲金丝依然喺呢个光线下边熠熠生辉。非常华美。清朝时代的官服呢，是根据品级不同，官服上边的宝子图案亦都不一样的。头上戴着的顶子亦都有讲究。一品是亮红色，采用红宝石；二品是暗红色，用红珊瑚；三品就是亮蓝色，采用蓝宝石。四品就暗蓝，采用青金石；五品就亮白，采用水晶；而六品呢就是暗白色，采用砗磲；七品以下的就用亮黄色了，是用素金珠。而官服上边的宝子讲究就更加多了，文武官又各有不同的。我眼前的这一具青尸，显然是带着一个亮蓝色蓝宝石顶子的三品文官。豆腐的眼光也够醒，他就比较钟情于艺术。以前翻学的时候，历史就学到一塌糊涂。我这个人就比较上进，杂七杂八的书都看不少，因此一眼就可以看出门道了。豆腐就不知道这些东西，但是偏偏一下子就俾佢睇到咗尸体个帽上边嗰粒蓝宝石，于是乎兴奋咁顶一顶我讲：，喂喂，老陈，你睇嗰个清朝蓝宝顶啊，值几钱啊？因为系阿爷嘅缘故，我对古董呢方面咧都比较有兴趣，亦都算系略知皮毛啦。我啊讲：， 里面的讲究其实有很多的。这个顶子分为顶珠、灵羽、顶帽几部分。如果这几部分分开来卖呢，价钱就会低的。而且由于品级不同，价钱同样都有很大的区别的。我记得一个七品的素顶珠在08年的时候就可以叫价1000元。豆腐一听即刻搵只手指嚟计下，然之后讲七品1000，咁我哋呢个三品最多咪5000，我哋仲未计我哋嘅成本费喎。我听完佢嘅算法，差啲就俾自己嘅口水啃死，讲你唔出声，冇人话你哑嘅。我讲系零散嘅单价嘛，完整嘅价钱又唔一样。我哋而家成个系三品文官整件套，配上身上呢个完整嘅官服，至少都唔低于30万啦。虽然讲呢个帽比我哋想象中嘅寒酸咗好多，但系已经凭空咁嚟到一笔意外之财，已经系唔容易啦，应该知足啦。虽然呢啲钱远远系真系唔够。睇嚟我想还清债务，东山再起，可能仲要做多几镬先得。当即我就同阿豆腐商量，不如将呢件尸体嘅衣服帽全部同我剥落嚟先。呢、这个尸体喺个棺材入边就唔系好方便，想要除嘅件衫必须要两人合作，一个人就抬起个上身，另一个人就去解衫。我问豆腐：你想做边一样啊？豆腐諗嚟諗去諗咗半日，讲呢条尸真係太难顶啦。再讲如果我哋两个咁嘅喇甩佬喺佢身上摸嚟摸去，好似对佢都唔係好尊重。不如我仲係喺旁边同你加油打气算啦。嘿呀，我諗我如果再同呢条友仔黐耐咗，迟早都会俾佢激到升仙。我话嬲啦，讲哎呀，都要剥人哋件衫啦，仲讲啲咩尊重唔尊重啊？你条僆仔系咪劣啊？喺呢个时候，唔通你唔想要钱咩？我讲俾你听，如果今日你唔做嘢，卖咗嘅钱一分钱都冇你份。豆腐一听即刻讲：，咁唔得！如果我哋再唔交房租，嗰、那个女房东好恶啃啊！讲完睇佢个样就好似把心一横，神情严肃，深深咁透咗一啖气，戴上手套，将棺材里面嘅尸体嘅上半身啊托咗起身，即刻讲到：快啲啦，因为呢条尸哇劣劣，唔知咩嚟嘅，好难顶啊！滑劣劣嗱，梗系啲尸油啦，尸体干咗之后，身体咧就会化啲油出嚟。不过我都唔打算讲俾阿豆腐听啦，唔系嘅话佢又即刻又话唔嘟噶啦。我啊嗱嗱声伸手就去解呢个尸体件衫咯。我以前睇嗰啲咁嘅灵异电影、电视剧里边咧，里边啲尸体咧喺呢个时候就会突然之间咁瞪开只眼，然之后或者就会变成僵尸，伸只手出嚟捻你条颈嘅。好在而家就唔系电影。我睇见呢条尸体都好似一个布娃娃咁啫，任得我同豆腐喺度摆嚟摆去，冇几耐，嗰套官服带埋嗰啲咁嘅灵子就俾我剥咗落嚟。我啊将呢啲嘢包埋一包，睇见个棺材前边仍然都系土层，觉得就好似冇咩嘢。呢一次嘅目的已经达到，就准备同阿豆腐撤退啦。点知道喺呢个时候？豆腐突然间讲： 喂，你快啲过嚟睇下，呢边好似有个窿啊！ 佢啊放低咗条尸体，指住棺材嘅另外一边嘅土层讲：由于位置嘅关系，我就无法睇到嗰个位置，于是我就不得不同阿豆腐啊逼埋一齐，好似截面团咁喺呢个狭窄空间里边移动住，顺住佢嘅手指方向一睇，果然。是有个窿，这个窿呢就好小的，好像手掌那么大的，里面黑蒙蒙，也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， 手啱啱就喺个棺材嘅旁边。如果豆腐唔系同个尸体咁近嘅话，真系唔容易发现。呢个地下边点解会有个圆碌碌嘅窿嘅呢？唔通系啲咩动物嘅巢穴？能够喺地下挖出呢一种洞穴嘅，不出意料，十有八九都系蛇咁嘅嘢啦。我正打算同阿豆腐讲，唔好轻举妄动啦，我哋快啲走人啦咁。突然之间发现呢、这个洞口嘅边缘竟然齐齐齐，好似用探铲一类嘅嘢挖出嚟咁嘅。唔通呢个窿系人挖出嚟嘅？我忍唔住就伸手去摸一下，里面嘅结构层层叠叠，平整平滑，果然系一个盗洞嘅打法嚟。呢、这个究竟系咩回事呢？唔通以前有人从另外一边打过盗洞过嚟，并且啱啱就打喺呢个棺材嘅侧边？呢、这个窿又真系太细咯，即使系细路哥都钻唔过啦。由于个棺材挡住咗一部分嘅洞口，我哋根本上冇办法睇晒全部。疑心之下，只能够将个棺材另外一边亦都打碎佢，咁样就可以探个身落去睇清楚啦。灯光一打过去，我觉得就唔妥啦。其实呢个洞口应该系冇我哋表面上睇咁细嘅，呢个窿应该系好大嘅。由于可能系土质嘅塌方，而家就变成咁样嘅啫。我打个电筒照入去，睇到离洞口唔远嘅地方应该仲有一个空间，相隔大概一米左紧啦。灯光打过去，扩散开嚟，隐隐约约睇见一层青黑色嘅石砖。我心头一动，心谂莫非喺土层后边先系真正嘅墓室？既入宝山，点能够咁快打道回府噶？我即刻将呢个洞口嘅情况同阿豆腐讲咗，两个人一倾，决定继续挖啦。不如我哋就去后边间墓室度睇下咧。只系一米零咁长嘅啫，用探铲打洞啊，好快十零下搞掂。好快喺我哋嘅面前露出咗一个大窿。我同阿豆腐就将地上边嗰条青丝挪走，顺住个大窿就爬咗入去。顿时之间，我哋就入咗一个阴森嘅墓室入边。这个墓室唔算大，大概系十零平方左啊。我买嘅手电筒咧系呢啲大好灯泡嚟嘅，一打开，成个墓室就睇到一览无遗啊。这个时候，我睇一睇墓室嘅结构，之前喺心里边嘅各种疑虑，而家就乜都明晒啦。我哋而家身处嘅呢一间墓室，其中一半嘅位置咧，原来系塌咗方，因此就覆盖住黄土。而我冇估错嘅话，我哋之所以喺个土层里面发现嘅棺材，实际上系墓室塌方遭到破坏跌落嚟嘅，啱啱就将主墓室嘅另外一边埋咗，而呢个棺材亦都直接埋咗入个土入边。果然唔出所料。这个盗洞讲不埋，可能是胡老黑搞出来的。他估计亦都没想到棺材里面的陪葬品竟然都是全部书。于是他就入了这个墓室之后，发现了棺材因为塌方而被遮住了。但凡墓主人呢，都会很珍惜自己的陪葬品的，通常都是随着棺材一起葬。所以真正的好嘢应该都放喺棺材入边。胡老黑见到个棺材被啲泥埋咗，就准备打个盗洞过去，将棺材清理出嚟。估计可能仲未得手就俾人拉咗。根据电视里面嘅报道，胡老黑之前落嚟嘅盗洞已经被回填咗，所以先会形成而家眼前咁奇怪嘅景象。